三，背诵绕口令。一，柜里有个盘儿，盘里有个碗儿，碗里有个勺，勺里有个豆，吃了豆，洗了勺，刷了碗，放在柜儿里头。